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四章。以色列，若是你归来，上主的断语，就应向我归来。若是你从我面前除去你可恶的偶像，就不应在四处游荡。若是你以诚实、公平和正义指着上主永在起誓，那么万民必因你而蒙受祝福，也因你而得到光荣，因为上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这样说：你们要开垦荒地，不要在荆棘中播种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你们因为上主自行割损，除去心上的包皮，以免因你们的恶行，我的愤怒如火发作，焚烧得无人能熄灭。你们应在犹大宣布，在耶路撒冷发表，在境内吹起号角，大声疾呼说：你们应集合，我们要进攻坚城。你们应该给西庸指出路标，赶快出逃，丝毫不可迟延，因为我要由北方招来灾祸，绝大的毁灭。狮子已冲出他的丛林，毁灭万民者已启程走出了他的宫廷，前来使你们的地狱变为旷野，使你们的城邑荒凉，再没有人居住。为此你们应身穿苦衣，涕泣哀嚎，因为上主尚未由我们身上撤回他的烈怒。到那一天，上主的断语，君王与王侯必失去勇气，司祭必惊骇，先知必惊异，人必要说：唉，无主上主，你的确欺骗了这人民和耶路撒冷，说你们必享平安，其实刀剑已到我们的咽喉。那时人要对这人民和耶路撒冷说：荒丘的热风由旷野向我人民吹来，不是为吹净，不是为清洁，有一股强烈的风应我的命吹来，现在我要去裁判他们。看哪，他如浓云涌上来，他的战车有如旋风，他的战马快过飞鹰。祸灾，我们算是完了。耶路撒冷，洗净你心内的邪恶，好使你能获救。你那不义的思念藏在你内要到何时？因为由丹传来信息，由厄弗拉因山听到了凶信。你们应通知人民，转告耶路撒冷，围攻的人由远方前来，向犹大各城高声呐喊，向护守田地的人，将他秘密包围，因为他触怒了我。上主的断语，是你的行径和作为给你造成了这一切，是你的邪恶使你受苦，受到伤心的痛苦。我的肺腑，我的肺腑，我痛苦欲绝，我心已破碎，我心焦躁不宁，我不能缄默，因为我亲自听到了脚声。开战的喧嚷真是毁灭上加毁灭，全地尽已破坏，我的帐篷突然倒塌，我的帷幔忽然毁坏。我瞻望敌旗，闻听脚声要到几时？这是因为我的人民愚昧，竟不认识我，事先无知的子民没有明悟，只知作恶，不知行善。我观望大地，看空虚混沌，我观望诸天，却毫无光亮。 我观望山岳，看它在颤栗，我观望，看一个人也没有，连天空的飞鸟都已逃遁，所有的丘陵都在摇撼，我观望，看农田尽被围，农田尽变为荒野，所有的诚意尽毁于上主，毁于上主的烈怒。原来上主这样说，全地固然要荒芜，但我却不彻底加以毁灭，为此大地要悲伤，在上诸天要昏暗，因为我说了再不后悔，决定了再不撤回。全城的人听到了祭兵喊攻守的喧嚷，都四散逃命，有深入森林的，有爬上山岩的，所有的城市都被放弃，没有人居住。你已被蹂躏，还有什么企图？即使你身披紫锦，佩戴金饰，以铅华描画眼眉，使你漂亮，也是徒然。你的爱人蔑视你，想谋害你的性命。的确，我听到了仿佛产妇的叫声，仿佛首次分娩的呻吟，是西翁女儿在伸开双手喘息哀叹。我真可怜，因为我的生命已陷在残杀者手中。